我的羽毛飞翔中失火，在华丽中颓败着坠雨落。我的海岸迷失在自己的辽阔，自顾自地歌颂着时间没去，田野风自在一缕，像白色清澈见底，眼泪都可爱俏皮。没人在说路难轻轻风，没人在愿借一程，所有不愿再醒来的梦，努力消化着天分，打磨着裂痕，佯装赢的人拿着谁的人生生疏的剧本。可是我忘了询问自己的灵魂，想做什么人，当他蜷在角落怕光的吻，再找回莽撞的率真，对心的诚恳，信任是凡人，摊开梦的大圈，一条条追寻，让我笑出了泪痕，澎湃的风唇，做你心的人。这一瞬时光飞奔，让梦沉，对心的诚恳，信任是凡人，摊开梦的大圈，一条条追寻，让我笑出了泪痕，澎湃的风唇，做你心的人。这一瞬时光飞奔，让梦成。